都不想哭太多，叹息奈何，但亦高兴我每当需要救助，良朋挚友总会嗱嗱救我。讲爱情讲友谊，在之后是什么？这句词忘记了，可否继续唱歌？是什么将语言淘汰了，都可震动你么？随旋律变化，即兴又如何？咪咪咪多句句有咪讲到我，可是傻到到都试过，有天总会到吧，为何痴痴怎计亦留了啦？太累太乱太害怕，说不出说话，你试过日夜背台词，是心机属那对白吗？最后却在那临场石吧，身体发麻，惊到傻，急到傻，在之后是什么？整句词忘记了，可否继续唱歌 ？Red door， 傻 ，Red door， 傻，那空白是什么？口里无言。对心中却是有歌，言辞若会错，不唱又如何？咪咪咪嗦瑞瑞瑞咪瑞哆哆，发发发发咪咪瑞哆瑞，哆瑞啦嗦咪咪嗦瑞瑞咪瑞哆哆啦。谁能笑我一句亦没唱错？